美好时光总是太短暂，转眼我就要离开，请你别哭泣，就算我们要分离，别让眼泪沾湿回忆，一切都是因为你，别肯定天空才如此美丽，我不会忘记每个声音和呼吸，因为祝福爱会继续，张开张单飞的翅膀，背负了历经阴影的美， 可是我很温柔，还记得那首歌吗？赵传的经典老歌，这是赵传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长相一般的赵传正是凭借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路线，使得人们被他的高亢歌喉和率直的个性所吸引。 每一个晚上在梦的旷野，我是骄傲的巨人，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一道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 我恨

迈开大步向前走，不管前方有多少困难等着我。 可惜不